金庸先生原名叫查良镛，出生于曾经一门十进士、叔侄武翰林的浙江海宁的查家。查氏宗祠呢，还有清代康熙皇帝亲笔题的字，写的就是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得益于家中藏书颇丰，金庸先生八岁的时候就看完了第一部武侠小说，叫做《荒江女侠》。看完之后呢，感慨不已，想不到世上还有如此好看的书。同时呢，他还熟读历史，尤其是清代史，并且呢精通英文、日文、法文。那么这些呢，都为他后来创办报纸、写小说奠定了基础。但是呢，或许是因为自学能力过于强大，加上他的思维呢比同龄人超前很多，导致他的求学之路呢不太顺利。高中之后呢，更是因为写文章嘲讽老师被勒令退学。后来呢，自己考入大学又因为投诉学校、举报同学被开除了，于是乎呢就提前告别了自己的学生生涯。不过呢，学历也是金庸先生心中难以放下的一个执念。在2005年的时候，他以81岁的高龄远赴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博士。2010年的时候，他又以86岁的高龄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创下了剑桥在校生中年纪最大的记录。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一首金庸剧当中的经典歌曲，它是来自83版《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由罗文和珍妮共同演唱的《碧血丹心》。 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作草 冷四方， 沙漠苍茫，那句雪上扑面，射雕人生在外奔驰，笑读此生无缠绵。 爱意似血流水，斩不断你还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 这是来自83版《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来自罗文和珍妮共同演唱的《铁血丹心》。在1948年的时候，金庸先生凭借自己良好的知识储备，在数千人的考试之中脱颖而出，进入大公报，收听英语国际电讯广播当翻译。那么也是在这一年，香港版的大公报恢复刊发，于是呢，金庸就被派到了香港。当时呢，他接到指令，以为就是去半年，那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出差嘛，结果没想到却成为了背井离乡，一走就是44年，一直到1992年他才重新回到家乡。那么从1992年到2008年这期间呢，思乡情切的他一共回家了6次。几年前呢，金庸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一个人离开家乡很久很久，在外边住的时间一长，对故乡的怀念的感觉呢就会越深。 有的时候回忆小的时候在这里的生活，有一些是很美丽的，总是想老了老了再回到这个地方来住。但遗憾的是，这个想法却始终没能实现。一起来分享九一版电视剧《雪山飞狐》的主题曲，来自凤飞飞的《追梦人》。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凤飞飞追梦人，来自九一版雪山飞狐的主题曲。不知道有多少喜欢看金庸小说的朋友发现有这么一个细节，那么在金庸先生的小说之中呢，主人公的父亲往往都是缺位的。你看杨过找过父亲，张无忌找义父，就连这个一向嘻嘻哈哈玩世不恭的韦小宝也没能幸免。那么在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之中，陈近南去世时，韦小宝罕见的痛哭。韦小宝没有父亲，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但是呢，心里早就把师父当成了父亲。当然了，还有一部小说对父亲的执念呢比《鹿鼎记》还要深，那就是《天龙八部》。这部小说呢一共三位主角，萧峰找父亲，虚竹找父亲，段誉没找父亲，但是呢直到小说快结尾的地方才知道自己不是段正淳的儿子。对父亲的执念这么重，跟金庸先生的经历也有很大关系。在1951年的时候，他的父亲离世。那个时候呢，金庸先生在大公报上班，人在香港，根本回不来，内心的悲痛不已。多年后呢，他在自传散文当中提过这个部分，自己呢哭了三天三夜，伤心了大半年。好吧，继续来听歌，来自97版《天龙八部》的主题曲，由周华健演唱的《难念的经》。 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我不改痴恋的人为，走不到。 都色相代替。参一生参不透这条难题，跟风品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清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浩瀚，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跟风品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清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百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风水浩瀚，这沙滚滚水皱皱笑逐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 周华健《难念的经》来自97版《天龙八部》主题曲。在10月30号的晚上，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来时，朋友圈和微博上就炸了，人们都说从此再无江湖。但是呢，严格的来说，金庸先生早就跟江湖告别了。在1972年9月11号，《鹿鼎记》在《明报》上刊登完最后一节，金庸先生就已经宣布封笔了，这是提前预告了武侠黄金时代的终结。那么对于自己创造的武侠神话，是金庸意想不到的。他自己也说，我以小说作为赚钱和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不过呢，我写的兴高采烈，颇有发挥想象，驱策群侠于笔底之乐。17年间，金庸一共写了15部武侠小说，他呢用其中14部小说开头的字写了一副对联，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唯独没提到的就是那部月女剑，那么也是附在侠客行之后的短篇小说。那么这些作品呢，一共创造了1427个人物，发行量超过3亿册，翻拍或与之相关的影视剧也超过了100部。那对于自己构筑的武侠世界呢，最终停留在《鹿鼎记》，金庸也无不感慨地说，年轻时崇拜的大英雄都是完美无缺的，后来才发现真正的英雄他也有普通甚至呢卑鄙的一面。一起来分享85版《鹿鼎记》主题曲，由张国荣演唱的广东话版歌曲《始终会行运》。 在情在理，他心我心，不必争论也猛问，为人为我不必区分，一切是个开心要紧，顺缘顺意欺下半生，款恩自会接近，自然入世自己有自信，终此生始终有鸿运，像风也像天运，乐得笑面对人，任上天引导我行，随缘命梦欢笑真。 始终会行运来自张国荣，这也是85版《鹿鼎记》的主题曲。在金庸先生作品之中，他制造了很多经典的离别场景，其中呢有散场离别，有一场散场戏是他最难过的，那么应该是三场戏哈。三场的分别是什么呢？萧峰误杀阿朱，小昭离开张无忌，16年后小龙女没有如期和杨过相见。那么萧峰误杀阿朱是金庸在大哭的状态之中写下的，尽管他自己的情绪已经控制不住，但是呢文字却写得十分克制。在后来的故事之中呢，阿朱之死也是时时闪现，刺痛读者，直到萧峰去世全文终结。那么小昭和张无忌的离别呢就更经典了，经常作为你认为金庸小说中最悲凉的画面是什么的这样一个问题的高分答案，在社交网络上是反复出现。那么呢，我们今天也找到两个人的原文对话的情景，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小昭道：“

但就是因为太聪明了，导致他呢比同龄人更加苦恼。十一二岁的时候，他就写过一篇文章，说什么呢？人生苦短，没啥意思。当时呢，金庸以为是这孩子深刻早慧，没想到是扎传侠在纽约读大一的时候，因为和女友吵架，选择了轻生。那么接到这样的消息之时，金庸先生还要在报馆写社评，他一边写一边流泪，真的是很伤心，但是还必须要完成工作。那么在第二年，他在修订版的《倚天屠龙记》中补上了一段后记，丧子之痛是跃然纸上。他写道，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一起来分享九四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来自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刀剑如梦来自周华健。不知道各位还有多少人记得金庸当年和黄沾、蔡澜、倪匡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四个人的才华性情呢各不相同，彼此交情呢也是非同一般。其中最值得一说的就是黄沾，1988年除夕之夜，黄沾迎娶著名作家林燕妮的时候，金庸是他们的证婚人。黄沾一生写过2000多首歌曲，其中的最成功的作品都是为武侠和奇幻电影创作的。而在这些成功的作品挑选出一个最经典的，很多人都会选择为《笑傲江湖》创作的《沧海一声笑》。那么写这首歌的时候呢，黄沾正处于人生最低谷，和林燕妮相恋12年，但是呢，结婚不到3年就以分手收场。同时呢，他自己投资的电影公司经营失败，负债累累。那么接到徐克的任务之后呢，反复写了6稿都被退回来，最后呢，他无意之间看到了大乐必易4个字，才一口气呢写出了沧海一声笑。如果说金庸用文字构建了一个快意恩仇的江湖，那么黄沾呢就是用歌声写出了最豪气的侠义，他们俩呢共同构建了一代人对于武侠的回忆。但可惜的是什么呢？两个人最后因为一些事情上的意见不同，不再来往，甚至在报纸上隔空对骂。 当时呢，黄沾愤怒地表示要跟金庸决裂。那么直到黄沾离世，二人的矛盾还是没有解开。一起来分享黄沾、罗大佑和徐克共同演唱的歌曲《沧海一声笑》。这是来自黄沾、罗大佑和徐克共同演唱的《沧海一声笑》。在金庸生前，很多人都喜欢的把他和古龙相提并论，因为这两个人呢都是一些武侠小说出名的，但是呢写作风格又完全不一样。那么论及影响力呢，又几乎是难分伯仲。但其实呢，在金庸自己的眼中，他从来没有把古龙当作自己的对手，反倒是影响力不太大的梁羽生一直是金庸较劲的对象。其实这两个人呢是很好的朋友，当初在大公报的时候呢就是同事，常常的一起喝酒下棋。1952年的时候呢，在澳门举办了一场拳师比武，那为了应景呢，报社请梁羽生写武侠连载，于是呢龙虎斗精华就诞生了。连载半年后呢，好评如潮。原本呢只想写一部的梁羽生只好续写了姊妹篇《草蟒龙蛇传》。在1955年的时候呢，这部作品也完结了。不甘寂寞的金庸呢接替了梁羽生，于是呢《书剑恩仇录》就横空出世。那么这三部小说呢，让一直以来不被文学界重视的武侠小说彻底翻了身。当时呢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梁羽生、金庸并称一时余亮，号称周瑜诸葛亮啊。在1994年的时候，70岁的梁羽生在一次研讨会上就说，自己呢只是一个开风气之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今天在座的嘉宾金庸先生。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之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那么在15年后，也就是2009年，金庸先生同样非常谦虚地回应了这位老友，但是场合呢，让人心痛，那就是梁羽生的葬礼之上。金庸在挽联上写道：“同行同事同年大先辈，一狂一侠一文好朋友。” 署名是自愧不如者，同年地金庸敬晚。一起来分享94版《书剑恩仇录》的主题曲，来自毛阿敏和雨龙共同演唱的《红花红颜》。 回首尚清楚，正是青苔阶。尘缘多纷扰，寸心已难决。天涯归乡路，相见对残月。 红颜追迷梦，芳魂绕宫阙。寂寞相中后，谁来空悲切？不过一再望，不过是错觉。千年浪迹后，再和君相约。 一朵红花在今夜，走进一卷残破书页。 红花红颜来自毛阿敏和雨龙的演唱，也是94版《书剑恩仇录》的主题曲。金庸先生一生当中经历过三段婚姻，不过呢，对他影响最大的女人不是三任妻子，而是一个叫夏梦的女演员。夏梦在当年的是当红的演员，赫赫有名的长城影业三公主之首，被称为香港影坛的第一美人。金庸曾说，西施怎么美谁也没见过，我想他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后来也有人猜测，当年金庸离开大公报进入长城影业，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接近这个最美的女人。不过呢，两人之间并没有发生爱情，爱情也是需要时机的嘛。金庸先生遇见夏梦的时机呢就不太好，在金庸加入长城影业之前呢，夏梦就已经结婚了，而且呢，金庸也进入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况且当时的金庸先生还不是武侠作家金庸，而是小编剧查先生，那自然是得不到夏梦的青睐的。但是呢，据说金庸小说中的黄蓉、小龙女、王语嫣等等角色都有夏梦的影子，这几位都算得上是金庸武侠之中的颜值担当了，对吧？后来呢，金庸离开了长城影业创办明报之后，对夏梦的关注也是异乎寻常。明报的历史上啊，唯一一次专门为女演员开设旅行专栏的就是为了夏梦。当时呢，报社刊登了她在欧洲旅行途中的来信，甚至后来夏梦去加拿大定居的时候，先来只评述社会大事和这个国际变化的明报，然后呢，专门刊登了一篇充满诗意的社评，异乎寻常的在为他送行。金庸的旧相识三毛曾经说过，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写出了一个人类至今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以让人下地狱的情字。而不了解金庸与夏梦这一段情，就不会读懂他在小说中情缘的描写。而且呢，不知道是不是命运的安排，没法解释吧。2016年10月30日，夏梦去世，享年83岁。整整两年后， 2018年的10月30日，金庸先生也离开了我们。一起来分享来自任贤齐的《任逍遥》，来自98版《神雕侠侣》。 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诸身太单薄，有志气高，哪天也骄傲，就为一个缘字情难了，一生一世相不步不老，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睡也好，把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醉也好，让我醉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 任逍遥来自任贤齐的演唱，出自98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金庸先生一生之中经历的最后一次离别，就是自己的离去。消息传来之后呢，整个网络都沉浸在对于他的追思之中。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武侠，但其实呢，对于金庸的追思并不仅仅存在于华人世界中，而是全世界里。我们一期短短的节目呢，其实完全无法去表达对于金庸先生一生成就的一个概括，只能是管中窥豹了。很有幸，前几年呢，我个人也演播了一本书，叫《金庸传》。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网上搜索这本小说的名字，对金庸先生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好的，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英超。稍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小说联播，今晚10点钟说电影为大家送上的是《侏罗纪世界二：失落世界》。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文艺广播。再会了。 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让我飞也好，让我回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泪也好，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睡也好，把愁情烦事都忘了。让我醉也好，让我醉也好，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让我悲也好，让我悔也好，恨苍天你都不明了。让我哭也好，让我累也好。 北广购物双十一狂欢节开始了，北广购物双十一给您省钱，10月1号到10月4号，凡来店订购商品享95折优惠，最高可享88折优惠哦。北广购物双十一给您省心，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北广购物双十一给您省事，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双十一狂欢节，400-015-5151，等你哦。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公共营养师张老师，再度的和大家介绍一下